忘了所有烦心，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在爱的纯净。昆明湖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嗝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过过棒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 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说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他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谢皇后说：大和尚，你是不是有事要说？海空站起施礼道： 阿弥陀佛，皇后娘娘慧眼，贫僧还是蒙古汗国使臣一事，劳烦皇后。 皇上不是说了吗，让那韩孙叫什么来着？ 啊，叫忽必烈。 蒙古人的名字都怪怪的。 皇后娘娘，恕贫僧直言，蒙古汗国正在强盛，傲视天下之时，我们却让他韩孙入质，这是万万不可。 他们有求于我们，这有何不可？ 他们有求于我们，是为了尽快灭大金，而不是国弱而依附于我大宋。我们让他们韩孙入质，他们一怒之下饮马长江，引起战乱，得不偿失啊！皇后娘娘明察。 那就让他们回去吧，自己打金国去，我们哪头都不支持不得罪，还不行吗？ 皇后娘娘，与金国的百年血海深仇难道就不报了吗？现在正是大好时机呀。 这倒也是。 贫僧求皇后娘娘禀报皇上，答应他们的要求，联蒙灭金。 皇上倒是不烦蒙古人。最早我大宋派使臣赵拱到蒙古地方，赵拱还写过蒙达贝录，说那里的人满野又淳朴。那天看那韩孙还怪讨人喜欢的。 那么皇后娘娘答应贫僧了？ 我跟皇上说说，要说起来两国交往，拿孩子说事儿，也不是个正理儿。 阿弥陀佛，皇后娘娘佛心慈悲，贫僧认真做法事，为皇后娘娘祈福祈寿。 谢皇后站了起来，也施礼说道：我会和皇上好好说这件事情的， 请法师放心吧。说完转身出了相国寺。隔了几日，皇帝赵云与谢皇后二人在宫内散步，谢皇后想起海空法师所托之事，便说道：皇上，您打算怎么打发蒙古使臣呢？海空法师说，他们等着您的旨意呢。赵云说，朕不是说了吗，他们如果有诚意，就把那韩孙忽必烈留在这儿，朕会好生款待他的。谢皇后答：皇上，蒙古汗国驰骋黄河以北多年，所向披靡，你让他们的韩孙留在这儿，他们生性鲁莽，一旦兴师问罪，这不就麻烦了吗？朕没有强制他们，不愿意的话，他们可以回去复命啊。皇上，这次可是一雪百年之耻的良机呀。是啊，所以朕没有允许金国所求出兵相援，把他们使臣礼送出国了吗？皇上所言极是。但是金国使臣宋圭在朝堂之上哭喊的那些话，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。我担心蒙古人灭了金，马首又指向我。你想想，这酒杯三足的能立住，两足的便立不住。所以说朕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呢。那我们就坐山观虎斗吗？这也是个办法。那还是老办法，礼送他们出国。赵云沉思不语。见大宋皇帝赵云的意思已经很明显，既不帮助金朝抵抗蒙古，也不协助蒙古消灭金朝，忽必烈等人决定不再留在宋朝，抓紧时间赶回蒙古。毕竟那边战争正在进行，正是需要人的时候。临行前，两人和海空话别。海空道：贫僧无能，未能说动圣上，请二位使臣宽谅啊。史天泽说：在下对大法师已感激不尽了，只是遗憾大宋皇帝失去了一次雪百年之耻，又交好一个强大国家的良机，这是大宋的不幸啊。忽必烈说：大法师，我代我父王感激您，将来一旦贵寺遇战火，我必保护贵寺，毫发无损。一听到这话，不仅海空，连一旁的海云、史天泽都愣住了。海空闭眼，双手合十于胸前道：阿弥陀佛，罪过，罪过呀。海云连忙说：大师兄，二王子年少，口无遮拦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海空慢慢睁开眼说：我佛慈悲，保佑韩孙吧。史天泽躬身施礼：大法师，多日骚扰，实在是惭愧，谢大法师竭诚为我们大蒙古汗国与大宋的联谊所做的努力，在下一定把大法师的佛恩佛德禀告我大汗和大王。海云道：大师兄，有暇之时可以到北边云游，一观蒙古汗国的山形水势、风土人情，尤其是对我佛的膜拜。师弟，中原战乱不已，百姓流离，传佛理 以劝善行为要旨。望吾帝规劝蒙古国大汗，顾念生灵，忌杀少杀。贫僧有朝一日云游中原，不愿看到十室九空哀鸿遍地的中原。大师兄的话，师弟牢记在心。忽必烈从一包中掏出了一尊半尺高的金佛像，双手捧给海空法师。大师，十几日来有劳大驾，十分感念，无一回报。这尊佛是祖汗西征之时吐蕃喇嘛教主丹赠送给祖汗的，祖汗传给了我父王，我出发时父王让我带在身边送给大宋皇帝，亦是我大蒙古汗国与大宋同尊佛教。现在送给大师，了却父王心愿。海空接过来点点头道：阿弥陀佛，师弟说二王子有慧根，果然如此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励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临安的一座灯光昏暗的馆舍内，宋圭低头坐在那儿垂泪，跟前站着几个随从不住的劝慰。随从说道：大总管，不要哭了，您老已经尽了力了，皇上不会责怪您的。咱们快收拾收拾，明天一早上路吧。您老的举动都感动了宋朝皇帝，都赏您老1000两白银了。宋圭闻听，腾地站起身来，拿着一个大包推开门往外扔去，恰好扔在了欲要进门的贾似道的身上，银子是散落一地。贾似道生气地说：你这是干什么？宋圭不理他，转身进屋。贾似道跟着走了进来，把门关紧，回身说道：大总管，你不要悲伤了，我告诉你一件大喜事。我跟你说过，蒙古汗国的使臣也在这儿吧？宋圭本来不想搭理贾似道，一听是和蒙古相关，以为皇帝改主意答应了蒙古，惊道：你们皇帝答应他们了？没有。宋圭闻听，精神就是一震，凑近贾似道跟前说：那皇上改主意答应我们的条件了？也没有。宋圭闻听，立刻垂头丧气的坐在了椅子上。贾似道笑着说：你呀，我跟你说了吧，蒙古汗国的使臣这两天就要走了。他们走与我何干？你老糊涂了是不是？你们不会把他们半道给劫了？那个少年可是韩孙呐，你们把韩孙劫了，以此要挟跟蒙古汗国谈条件，怎么样？我这个主意不错吧？宋圭闻听点了点头说：哎，这个主意还真不错。那你还不赶快动身调兵遣将？好，我这就走。不过走之前，念在你给我出了一个主意，我把存在心里的话给你说说。什么话？请讲。你们大宋必亡于蒙古人之手。 我呸呸呸，你这个宦官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，说这等丧气之话。 你们的朝政腐败，官吏贪婪无度，甚于我们大金。身为太尉，军国栋梁，拿了我们那么多的稀世珍宝，如同喝了一口米酒一样的顺畅，无动于衷。这样的朝廷，人不灭之，天必灭之。哎呀，你这个老贼，你这是诅咒我们是吧？你赶快滚吧你！像太尉这样的贪财之人必贪命，当你们国难当头之时，像这种人绝不会挺身赴国难的，而是第一个开门迎狼、举手投降之人。宋圭说完这番话，转身出了门，只剩下贾似道在后面呸呸个不停。宋圭一行人快马加鞭，很快赶到了金国蔡州府官衙门。官衙门口站着四名守兵，挡住去路问道：干什么呢？宋圭边说边往前走：叫你们的知府宋明出来，我是他叔叔。刚走进蔡州府衙院，只听见一阵男女放浪之声。进了屋，只见知府宋明坐在太师椅上，搂着一个妖冶的女人，跟前还站着两个丫鬟，正在这儿嬉戏打闹着。宋圭气的是脸色铁青，骂道：畜生，大堂之上干这猪狗不如的勾当。宋明一看，吓得是面如死灰，磕头如捣蒜，连忙说道：叔父恕罪，叔父恕罪呀。宋圭沉下脸来说：国家危难之时，作为朝廷命官、益州知府，不思进取，为国效力，反而在清正大堂之内侠妓取乐，成何体统？请叔父恕罪，侄儿一时糊涂做错了事儿啊。唉，有你这样的官儿，国不败才怪呢。我且问你，你手下能调动的兵有多少？ 有1200人。 蒙古国使团在宋境内，其中有韩孙忽必烈，你马上派兵装扮成宋军，沿江巡逻，截获他们。宋明见叔父不再追究自己的事儿，连忙说道： 好好好，我立刻去办。 没过多久，宋圭、宋明带着假扮宋军的金兵沿江飞奔，寻找可能会打此而过的忽必烈一行人。宋明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用鞭子指着前边说道：前面不远就有渡口，快走。说完，一干人马全部向渡口奔去。忽必烈等人刚到渡口不久，隐约可见江边的几只船，船上海云法师派来的几个和尚也在向这边瞭望着。突然间，他们发现了一只人马冲了过来。史天泽大惊：你们看，这只人马来者不善呐。大法师，你领着二王子上船快走，我挡住他们。忽必烈闻听有些犹豫，史天泽急道：二王子快走，要不就来不及了。法师，你还等什么？领王子走啊，快走。说完，带领十几名亲兵挡住了宋圭的人马，两军相交，立刻厮杀起来。史天泽发起神勇，举宽刀是左砍右杀，早就砍翻了几个金兵。金兵仗着人多围住了他们，蒙古兵中有几个人被砍翻在地， 宋圭领着几十名兵丁顾不得史天泽，急忙向江边追忽必烈海云而去。史天泽砍倒了一个金兵，策马到一边，看见宋圭正在追赶忽必烈，拈弓搭箭向宋圭射去。宋圭是应声落马，金兵不再追赶忽必烈，纷纷跳下马去救宋圭。趁着混乱之际，忽必烈、海云二人急忙跳上了船，船急急地驶向江心。宋圭趴在沙滩上，手指江边喊道： 别管我，快射箭，快射箭呐！ 金兵立马江边向忽必烈、海云射箭，几个和尚持刀站在船边护住忽必烈和海云，把箭纷纷地挡入江中。这边史天泽的亲兵们终于是寡不敌众，全部战死。史天泽只身飞马奔逃，来到一悬崖边上勒住马，宋明的人马逼了过来。史天泽臂上中了一箭，只得跳下马，一咬牙拔掉了臂上的箭，转身是跳下崖去。宋明赶紧回到江边，把宋圭放在马背上，让两个兵左右护着往回走。宋圭咬牙道： 把蒙古军的头都给我割下来，拿去领赏。 兵丁们纷纷举刀砍下了蒙古军的头颅，挂在马鞍上。宋圭忍着痛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 你们这些雄兵，一个活的都没捉住，在战乱时期不厉兵秣马，保家卫国都干什么呢？还不如我一个老头子。 可惜了，可惜了，把蒙古人的韩孙放跑了。我是想抓住韩孙要挟蒙古人退兵，再不济也用他把三皇子完颜真换回来，对皇上皇后也有个交代。这一下全泡汤了，带回去这十几个烂人头值几个钱呢？啊，你们这些个雄兵。 宋明惭愧道： 叔父，都怪侄儿无能。唉，一看这十几个蒙古兵，看来都是汉人，多能打仗啊，杀了你们多少人。还有那个将军为蒙古人卖命跟疯狗似的，宁可跳崖粉身碎骨也不当俘虏。蒙达子这是用什么办法死死地买通了他们的心呢？这都是天意呀，天意，天意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却说史天泽被挂在一棵粗大而茂密的树枝上，浑身血迹，过了许久这才慢慢地醒了过来。他动了动身子，咬住牙活动着身体往下瞅，见离地面还有丈余高，一翻身跳了下来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一步步地走到了江边，俯下身喝江水，然后掏出衣袋里的牛肉干嚼了起来。肚子饱了，便仰躺在沙滩上休息了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